你看，现在人工作节奏很快，饮食不规律，每天吃着重油重辣的快餐啊、外卖，久而久之的，这身体肯定吃不消。 嗯， 冲杯羊奶喝，除了上百种的营养元素可以满足每天的营养需求之外，还有各种的活性物质可以全面的呵护身体。 嗯， 第二呢，就是羊奶适合人群更广，因为呢，羊奶的脂肪颗粒小，凝脂蛋白分子呢只有其他奶的三分之一，一杯温热的羊奶喝下去啊，好消化，好吸收，老人孩子啊都能喝。 嗯， 第三点就是价格优势了。 没错啊，您去超市逛逛就知道了。 嗯， 就是一杯纸质酸奶都得六七块钱。 对， 但现在一杯富含了640毫克的钙、6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还有各种维 A、维 C、维 D、维 E 以及益生菌、植物甾醇和硒元素的瑞麟羊奶粉，才花到4块多钱。 对啊， 这可比超市买奶、小区订奶还要更便宜呢。 嗯， 所以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0元订购原价2580元的十盒瑞麟羊奶粉，可以喝上整整5个月的时间，划算到每个月才138。抓紧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还有家住朝阳区的蔡小姐就说了，说我爸特别固执，只要他认定的事情呢，就一定要做到底。这不，瑞麟羊奶粉都已经喝了3年了，一直在坚持喝。听说马上69块钱喝羊奶粉的机会就没有了，而且每个人只能限定20盒的羊奶粉，所以啊，就发动我们全家每人帮他订2套。只是我担心这么多的羊奶粉喝不完了，可怎么办呀？ 您放心啊，为了确保大家喝到的每一杯瑞麟羊奶都是新鲜、安全、健康的羊奶粉，现请您乳业承诺，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提供免费寄存的服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您订购成功了，不用把羊奶粉全部领回家，可以寄存在北京瑞麟的旗舰店里，什么时候喝完了什么时候给4007106108打电话，我们随时给您免费的送奶到家。 再说了，这每100克的瑞麟羊奶粉当中就含有了640毫克的钙和6毫克的铁，还有3.8毫克的锌，这对于全家人的身体都是有帮助的。还有维 A、维 C、维 D、维 E 等等上百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可以均衡营养每一天。特别添加的益生菌、硒元素和植物甾醇，这么多的营养精华素，当然要全家老少一起来喝了。这样一来，这一天5杯的话，估计2-3个月就喝完了。所以啊，您还担心好东西没人分享吗？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啊，瑞麟年终大促，花69块钱试喝半个月羊奶粉的活动，今天、明天是最后2天，还没打听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是2210的朋友说，我上个月订了99元的羊奶粉呢，怎么现在变成69了？这品质是一样的吗？您放心，100%是陕西富平的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而且品质、日期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 但是因为全国电台呀，只有10000盒的返利羊奶粉，一旦错过了就不再享受优惠了。所以提醒您，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最后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今天年终大促只要69元一盒，一组十盒可以喝上5个月的时间，划算到这每个月才138块钱，每天只要4块多钱。今天、明天最后2天，立刻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来吧，伴我飞，不休不睡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上 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来吧，伴我飞，不休不睡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堆，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基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的小话题是老年人的血脂。由于老年人体内低密度脂蛋白的受体活性下降，机体分解代谢低密度脂蛋白的能力啊减退，所以呢高脂血症会啊比较多的出现在老年人的身上。流行病学调查表明，人群中间血浆胆固醇的水平啊是随着年龄的增高而升高，男性在65岁的时候达到一个高峰，而女性是在70岁的时候达到一个高峰。以后呢，由于机体对于胆固醇的吸收减少，或者是肝脏合成胆固醇的能力降低，所以呢，血浆胆固醇的水平啊不再上升，会有所降低。此外呢，老年人肝脏胆固醇呢储量会增加，通过反馈的机制啊，抑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受体的表达，所以老年期的脂肪组织会增加，胰岛素抵抗呢这些因素啊就加速了体内脂肪分解作用增加，为肝脏合成呢及低密度脂蛋白提供了比较多的游离脂肪酸，所以表现呢就是糖内量呢可以降低，高甘油三酯呢血症就表现出来，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就比较低，和低密度脂蛋白呢胆固醇就增加，后者容易啊氧化。控制老年呢冠心病者的高胆固醇血症呢，可以很大的程度上啊降低这个冠心病的死亡和总的死亡率。所以对已经患有冠心病或者其他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老年人，应该坚持啊降脂，合理的搭配呢一个膳食，要清淡的食物，要少油少盐少糖。由于老年人体质呢偏弱，新排血量呢比较低，肝肾的功能可以减退，所以呢老年人呢咱们还应该呀、这个选择一些耐受性好的一些这个降脂的这个物品。那咱们体内的胆固醇的来源是从哪来的？又有什么功用呢？在体内有什么功能？高脂血症的话呀， 高的是胆固醇以及呢其他的脂类的物质。那么高胆固醇血症中间呢多余的胆固醇啊就又从哪儿来的？那么两个途径，一个当然是我们食物中间摄入的，因为胆固醇呢还在我们体内，它有肝脏啊自己要合成的，所以呢咱们也就是说人体为什么肝脏还会自己合成胆固醇啊，这表示啊这个胆固醇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还是一个必须要的物质。胆固醇呢在我们体内还有很多的功能，首先第一，缺少胆固醇，咱们的每个细胞膜啊都会变脆变硬，容易破碎，那这样的话呢肯定对我们的健康不利。另外呢胆固醇呢还是用于啊生成我们体内的激素，雌激素啊雄激素啊，维持人体的劲儿的性质。还有胆固醇呢可以啊通过我们的这个体内啊人体啊接受了紫外线的作用以后产生维生素 D3。维生素 D3 的作用是调节人体的钙磷的这个吸收和代谢。第四方面呢，胆固醇呢还会帮助肝脏消化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正常的进行。所以呢血脂水平啊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那这也是有原因的。老年人的话首先呢对脂质代谢就脂肪代谢的能力会降低，对糖类量的这个耐受的能力啊就减低，表示啊老年人对胆固醇呢这个合成降解和转运的能力啊都会降低。所以说不光是胆固醇的合成，它的分解，另外它还呢在我们体内要转运，这些能力都降低。所以这样的话呢老年人表现出来的呢就是这个由于啊血脂增高以后随着年龄增高呢就可以啊造成这个胆固醇呢就在体内啊血中间呢就升上去。另外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糖类量呢减低，非胰岛素依赖型的糖尿病啊发病呢就会增加，体内的糖代谢出现混乱，可以导致老年人呢甘油三酯以及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的升高。那胰岛素抵抗的话呀，那么这就是因为啊我们体内缺乏葡萄糖内量因子，那么最后呢这个人体啊就造成我们的这个血脂啊，就是老年人的话容易出现了高血脂。原发性和继发性的高血脂症呢，他们有没有啊一个区别？原发性的高血脂症呢又是一种表现是家属性的高脂蛋白的血症，是由于啊这个脂质和脂蛋白代谢先天性的缺陷以及一些环境的因素。先天性的缺陷呢因人而异的，在饮食营养环境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下，通过呢未知的机制引起的就是这个原发性的高血脂。那当然呢环境因素方面，饮食中间的胆固醇呢饱和脂肪酸呢偏高，体重增加，年龄增加，绝经以后的妇女呢内分泌系统的混乱，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引起血脂的增高。原发性的高脂血症呢说不出来确切的哪个疾病啊引起的，那么莫名其妙往往啊就是自己身上呢患上了高脂血症，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以后内分泌系统混乱以后容易出现这个情况。实际上呢各个产生高血脂呢还是有多种的原因的。那当然继发性的高脂血症的话跟原发性的高脂血症病理的基础完全是不一样的。继发性高脂血症呢是在某种病症的病理的基础上发生，或者呢有一些药物所引起的脂代谢异常，这个药物影响了我们体内的脂肪代谢了，那就表现出来继发性的高脂血症。这个呢 咱们呢一定啊就说是啊可以啊，由于继发性的高脂血症的疾病啊，咱们就可以啊说得清楚的。比如像糖尿病会引起继发性的高脂血症，肾病综合症，肾功能衰竭，胰腺炎，肥胖症，还有痛风，还有酒精中毒，这些呢都找得出啊这个病理的基础，造成了高脂血症的。另外呢，许多代谢性的疾病，某些疾病的状态，比如像激素啊、药物啊，这都可以啊引起我们高甘油三酯血症。所以呢，这些都是继发性高甘油三酯的血症。咱们多数的患者啊，一般的话呀，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跟异常的体征。你往往是查体的时候，或者呢是别的原因进行血液生化的检验的时候，才发现呢有血浆脂蛋白水平升高。高脂血症呢对于血管的危害呢实际上还是相当严重的。血浆总胆固醇的浓度要大于每一升血液中间 5.12 毫摩尔，这就是高胆固醇血症了。血浆甘油三酯的浓度要大于每一升血中间 2.3 个毫摩尔的话，就是高甘油三酯血症。那么咱们实际上啊，通过血液的生化检测的话呀，还都是能够啊给自己啊这个血液中间你那个脂肪到底含多少啊，都能有一个这个具体的这个数值的。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血脂啊并不是越低越好。高脂血症往往可以引发动脉硬化、高血压、冠心病、心肌梗死、脑血管疾病，那么包括出血性的和缺血性的脑血管的疾病，那当然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元凶了。早期防治高脂血症的话，不仅可以预防动脉硬化，还可以降低心脑血管啊疾病的发病率跟死亡率。所以呢，咱们说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发现，在他的调查过程中间知道，每降低总胆固醇 1% 的话，就是你那个数值能降低 1% 的话，冠心病的危险性就可以降低 2%。 甘油三酯呢，咱们刚才说了，它主要是参与能量的产生和储存。如果呢不能够为人体提供能量的话，或者是能量过低，人的健康生活就受到影响。所以呢这个脂肪啊，既是我们呢就感觉啊，就是说对我们的健康危害啊比较大，可是你又不能够没有它，因为它我们人体的能量都是啊这个靠着它提供的。另外人的健康的生活啊，如果它要是过低的话就会受影响。胆固醇呢又是合成肾上腺皮质激素，就是刚才谈到的雄激素、雌激素啊这些激素的原料，人体当然不可缺少。所以呢咱们说血脂并不是越低越好，只有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那么这样的话才符合我们健康的这个水平。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磷脂对于我们人体啊是起一个调理的作用，因为它有60多种有效成分。实际上呢，你要说起来磷脂多糖啊、磷脂酸啊，它每一种这个类型下头又有很多种的这个型。所以呢实际上真的磷脂啊并不光是60多种有效成分。我们平时说60多种有效成分只是把磷脂多糖算一种，磷脂酸算一种，其他成分加起来。这样的话呢，那么多的